板胜热刺3-1，孙兴敏为热刺建功领先上半场。曼联在换边之后，分别凭费特、卡云尼和格连活特各入一球反胜。韦斯咸凭连加特两个入球，主场3-2险胜李斯特城。纽卡素作客2-1反胜班尼。曼联31战有63分排第二，落后榜首曼城11分。李斯特城56分排第三，韦斯咸55分排第四。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目的为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前面三隻肥肥白白的豬等緊我，今次有排攤啦。 哦，你咪狼先生。 你咪係豬仔大哥，點解你哋已經起咗間豬屋㗎？唔通你哋知我會嚟？ 因為我哋逢星期一至五下晝4点到6点都會聽香港電台第五台，陳詠紅同埋葉韻兒主持嘅有你同行。我哋聽得多醒目咗啦，識得未雨綢繆㗎嘛。狼先生，你都去聽下呢個節目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在三月份这个我讲的农历是今天踏入这个农历的三月初一，而在新历来讲就已经是四月了，四月接近中间的日子，4月12日农历三月初一星期一的这个清晨。清晨时间5点08分，慢慢开始接受今朝的呢个早晨。在天光之前，如果你起身嘅咧，就多咗好多时间用啊！希 温是22度，今天最高有28度。开始我们的节目是由他。林忆莲的《破晓》。 遗弃的声音又响起了，遗弃的感觉牵剩下多少，不听不触摸不碰触，懒看懒记忆懒问我，今天得到的叫什么，管不了。 开始我们星期一朝早上清晨爽利的有林忆莲的破晓，在破晓时分就是由一路慢慢黑暗见到黎明的开始，就是一日的开始。这首歌呢都是他的代表作，当年呢大卖啊！ 可以话系陈淑桦咧喺歌坛事业里边最辉煌嘅一个阶段啦。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 1990年的时候，台湾的这首歌出自李宗盛的作品，而陈淑桦都是他的爱将，因为唱歌的唱功是非常之了得，唱功又好，声线甜美。陈淑桦的这首《梦醒时分》，在香港这边呢，好歌梗系会有人欣赏，啲歌声咧觉得好咧，就将佢改为呢个广东话去唱出。当时喺1990年的时候，监制郭小林咧亦都揾到呢首歌。原意是想找梅艳芳去唱《梦醒时分》的广东话版，但是最后就落在她身上。当然一首歌的创作呢，可能经过很多个阶段，很多个思考的阶段，所以未到最后一分钟都不知道结局。最后就落在当时是新人18岁的郑秀文的第一张的大碟，就是这首改自《梦醒时分》的《思念》。 斜笑有独坐在荧幕对面，静看当天这些片段，追忆你与我笑着录影时，应该亲爱多点。这世旧面貌旧事旧片段，伴我千千千极不厌倦，更想重现你声音笑容，为何没法再做昨天，茫茫然孤单 与我笑着老影时，应该亲爱多点。谢谢狗面貌狗是狗偏倦，伴我千千千景不厌倦，能上重演你声音笑容。 这首歌是粤语动听，广东话版和国语版都是很好听。刚刚的是郑秀文的十八岁时候出道的时候，即正式是开他的一张大碟，展开他的一个乐坛的一路慢慢去到现在这个辉煌的阶段，都是经过很多的努力。思念之后时间5点22分，早晨，你听的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天的开始的清晨所理。4月12号农历是3月初一。今日你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普遍晴朗。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今日最高温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6%。今日的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的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 为何有到无法挽留，只有想起你的温柔，为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李宗盛写的词，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早晨啊，话咁快又差唔多半个钟头啦，两分零钟之后会有五点半嘅新闻报道。之前有陈浩德。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受惠于新冠疫苗接种增加以及强大的货币政策支持，他认为美国经济正是处于转折点，预期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和职位创造将会快速增长。但是他警告，经济下行风险仍然存在，主要的风险是新冠疫情再次出现传播。他认为如果民众可以继续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将会是明智之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探及台海局势。他表示，美国关注北京政府对台湾采取越来越强的侵略行径，导致台湾海峡紧张升温。他警告，任何人试图以武力改变西太平洋的现状，将会犯下严重错误。布林肯表示，美国长期遵照台湾关系法的承诺，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和维持西太平洋和平安全。布林肯被问到，如果北京当局对台湾有所行动，美国是否会采取军事回应？布林肯拒绝回应假设性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亦是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明确向中方作出的承诺，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伊朗日前启用中部纳坦兹核设施，用来生产浓缩铀的新型离心机发生事故。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迈勒曼迪初时表示，事故是由于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没有伤亡或者损毁报告。不过，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谴责事件，是针对伊朗一处地下核设施的敌对行为，是核恐怖主义的袭击行径。以色列有接近军方消息的通讯社报道，事故可能是黑客透过网络进行攻击，导致停电。萨利希表示，伊朗保留对肇事者和幕后黑手采取行动的权利，并且将会继续发展和改善核工业，争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要求国际社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这种核恐怖主义行径作出反应。他又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核恐怖主义对抗。英超联赛时，曼联作客反胜热刺3-1，孙兴敏为热刺建功，领先上半场。曼联在换边之后，分别凭费特、卡云尼和格连活特各入一球反胜。韦斯咸凭连卡特两个入球，主场3-2险胜李斯特城。纽卡素作客2-1反胜班尼。曼联31战有63分排第二，落后榜首曼城11分。李斯特城56分排第三，韦斯咸55分排第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肺炎疫苗已经可以预约接种了，不过哥哥姐姐可能会担心，我唔识得上网噶，咁咪冇得预约咯。大家唔使担心，俾个 tips 你啦。如果你打算接种疫苗而唔经网上预约，都可以去到附近嘅邮局，又或者公共屋邨办事处，办事处嘅职员都可以帮到你噶。咁简单方便，大家唔使担心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等我下雨提提大家，只要你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在65岁嗰年嘅1月1日开始，每年就有2000蚊嘅长者医疗券用啦。用唔晒嘅医疗券最多可以储到8000蚊。医疗券除咗用嚟睇医生，

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只见你独自照片中。 台正宵的999朵玫瑰真的很大束，收了花之后真的这么大束，都不知道放在哪里，怎样去令到它保存得好一点，收到的心花怒放，也都想它可以放得久一点，但是无奈都一定会有花谢的时候，所以最灿烂的时候就应该是你收到的时候了。玫瑰呢，咁啊，如果你话十一支嘅玫瑰呢，就系、是、表示一生就爱你一个；十九支呢，就表示爱你长久；33呢，就表示爱你生生世世。喺欧洲呢，每一场轰动全世界嘅皇室婚礼嘅背后呢，令人津津乐道嘅就除咗系新人嗰啲即系排场啊，啊佢个行头啊，呢啲即系戒指啊、钻石颈链等等。之外是受瞩目之外，还有就是新娘手中的玫瑰花和她的玫瑰花语。新娘手捧的这个传统的玫瑰花是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后来因为维多利亚女王而流行于世的。新娘手中的捧的花呢，不单只是耀眼的点缀，亦都是幸运的象征，幸福的使者。象征爱情的玫瑰花语总会是新娘手捧的花中的主角。因为西方的国家送花是讲究是送单就不送双的，所以十一支或者是十九支不多不少。而当新娘向未婚的闺蜜抛出你的花的时候，也都是寓意将这份甜蜜和幸福的玫瑰花语传递下去。玫瑰就代表爱情、爱与美、容光焕发和勇敢。所以难怪女仔收花，特别是玫瑰，都是多人选择啊！这首来自姚莉姐姐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啊。玫瑰玫瑰我爱你，女人见到花呢都真是心花怒放，我想任何人见到都是的，花呢你望下去呢好舒服，在它最漂亮的时候是被你望到，就当然是开心心花怒放。 I may not have a mansion, I haven't any land, not even a paper dollar to crinkle in my hand. But I can show you morning on a thousand hills and kiss you and give you seven daffodils. I do not have a fortune to buy you pretty things, but I can weave you moonbeams for necklaces. 民歌入門，這些歌呢都是會唱的，來自就是 Brothers Four 的 Seven Daffodils。 早晨，你聽的是清晨爽利，今天天氣方面，早上時間是多雲，部分時間多雲，日間大致天晴，最高溫度28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間炎熱。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气温是23度，湿度86%。早晨啊，清晨时间6点接近，还有12分钟到啦，5点48分半。 前尘往事曾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刺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声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声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当时呢首歌咧，《风魔》咧就喺呢个东南亚嘅地方，喺台湾啊，特别系台湾啊更劲嘅吓，所以喺嗰阵时亦都奠定咗学友喺乐坛嘅地位一路更高升。一首叫做《吻别》。早晨，而家气温22度，今日最高28度啊！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玉翠。清晨喜欢做些什么？我第一件事就会打开自己花园的玻璃门。哇，跟着呢一阵好清新的空气就会迎风扑面。跟着就淋花，因为呢我好喜欢见到花和叶上面那些的水珠，令我觉得一日的开始好有生气。然后呢我就会入屋喝一杯蔬菜汁，这杯汁呢就纯粹是啲蔬菜和生果做成的，咁可以饱肚啦，亦都可以作为我早餐之用嘅，系咪好清新呢？然后我就去展开一日愉快嘅工作啦，祝大家清晨爽利。 郭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早晨啊，一阵六点后咧，我哋会好叶君瑶啊，今日咧就会讲下啦，用100个人做试验去剖析咩咧？就是、剖析人类行为嘅一个心理测验。陈秋霞呢首歌《共享永恒》啊， 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7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前香港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向你下战书， 阿希婷咧将你嘅买衫量减到1/4，你咧就 系 一个月夜晚瞓觉嗰阵时唔开冷气机， 难呢、啊這个，因为我仲要说服埋屋企人开冷气。 想知主持李浩辉、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低频》。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有人话法国塞尔死，英国星级大厨 Rickstein 偏偏唔信，佢自驾游走匀法国，打破呢个谣言。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法国未旅游，今集法国古都佩里格，嗰度嘅街市就将阿 Rick 深深吸引住，佢仲受到当地特产樽装炆猪肉嘅启发，创作出自家嘅热煮版本添。 一齐闯天下之法国未旅游，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迎接呢一日嘅开始，同你一齐迎接啊！早晨啊，我系阿浅啊，听紧收音机嘅你，咁我哋呢一日咧就系喺三月啊，农历三月嚟讲嘅系第一日啦，三月初一，新历咧就四月十二号星期一嘅清晨，现时系6:08噶。今日天气方面咧，朝头早咧就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温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8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都属于甚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四月十二号星期一嘅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兴身边咧，又系阿 Dan 叶君尧啦。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嗱 ，Dan 啊，睇翻下呢个疫情咧，都成年嘅时间啦吓。咁、香港人咧好多咧，我谂都习惯咗咧。啊，当我唔去翻工工作，在家工作嘅时间啦、又话冇乜必要唔好出街啊。有时咧就话嗌外卖啊，等等呢啲。 啲餸都几日储埋先至买啊。 系啊，即系慢慢大家可能习惯咗咁样嘅模式。对于阿 Dan 嚟讲，嗱，你都系后生细仔啊，应该系活跃噶。但系我又睇到你另外一方面咧，你个人都几谨慎嘅。会唔会亦都系喺呢一年里面训练咗你呢？即系多在家，少出外咧、 会啊，咁啊，除咗上网之外咧，其实呢一年咧，我真系睇得多咗电视，因为一直我都冇啲话煲剧嘅习惯，但系都睇得多咗电视。 系 咁咧，最近咧就发现咗一个咧电视节目咧，叫做 Hundred Humans 啊，咁简称做100个人，美国制作嘅，有中文字幕，就讲日常生活嘅科学啊，真系要同大家分享一下。 哇，咁你会唔会系一条戏睇晒，即系用几个钟头嘅时间睇晒嘅咧吓？ 如果一次过睇晒8集咧，就可以嘅。嗱，呢一个节目咧，就每集大概30-40分钟到啦。咁我就唔会狼吞虎咽啦。每集咧睇一次咧，我都会沉淀一下，慢慢咀嚼。所以咧，我隔晚先睇一集，好似甜品咁啊吓。咁咧，足足咧睇咗我2个几礼拜。 系啦，梗系睇完咧，有嘢喺度同我哋讲啦，系嘛。嗱，咁你话呢个节目咧，就系关于日常生活嘅科学。咁不如讲多少少佢个背景资料咧？ 嗱，呢个节目咧喺美国咧就揾咗唔同年纪、种族、 背景的男男女女做一连串的实验，探讨年龄、性、快乐和日常生活的问题，就剖析人类行为的。 这八集里面其中一些主题分别就是什么因素令我们有吸引力呢？几时才是最好的年纪去生活呢？你是不是存在偏见？痛楚对抗快感，怎样才可以快乐？感觉又信不信得过的呢？等等一些日常的生活问题。 不如我就分享第一集的第一个测试，就讲什么因素令我们有吸引力。其中一个主持人就问另一个主持人，究竟生得靓啊，是不是有着数呢？犯了事啊，都没那么大祸呢？ 依我的看法就未必的。我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咯。 拿钱，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这个节目就做了个测试了。 哦， 首先呢就将那100个受访者分成两队，每队是50人， A 队50人， B 队50人。 是。 A 队呢会看到三张黑白相，分别是两男一女的大头硬照啊。现场呢会话俾受访者听，佢哋分别触犯咗呢唔同嘅罪行。 是。 而 B 队呢同样系睇到三张相，不过呢相中嘅主角呢样貌呢全部是靓仔靓女嚟嘅。触犯嘅罪行呢同 A 队所睇到嘅疑犯呢系一模一样。 嗱，咁呢个测验就系要即系俾个机会受访者，即系将佢哋当系法官咁样，要判决啦咁样，到时就问佢哋系嘛，咁啊睇下到底其实系咪真系呢个世界以貌取人咁样系嘛？ 首先咧 ，A 队咧一共50人咧，就喺一间房间里边坐低之后咧，节目主持人向佢哋介绍咧三名男女嘅罪行。已经被裁判有罪噶啦，受访者咧需要判决犯人要坐几多年监。 喂，嗰啲受访者嗱都睇到嗰啲相噶，佢识唔识嗰啲相中人嘅咧？ 当然唔识啦。嗱，所谓嘅罪犯咧，只系演员嚟嘅啫。A 队咧见到嘅罪犯咧，外表系比较丑陋嘅，皮肤咧都比较深色，而 B 队所睇到嘅罪犯咧，全部靓仔靓女嚟嘅。皮肤咧都比较浅色嘅。 好啦，咁嗱，你头先都讲话佢哋分别都有啲唔同嘅罪行啦。我先描述第一名嘅罪犯嘅罪行系点先，好嘛？第一个罪犯咧就叫做阿 Dan， 喂，阿 Dan， 系喎，咁啱啊，真系。 嗱，呢个 Dan 咧从事毒品买卖嘅，唔系你啊吓？ 希望唔系啦， 梗系唔系你啦，讲笑啫嘛。嗱，咁佢咧就系嗱喺警察破门入屋嘅时候咧就即刻拉咗阿 Dan 啦。咁警察喺現場又發現一個製毒工場，同埋咧就超過四磅冰毒，咁啊起咗$26,000嘅現金，四支手槍，一支機關槍，咁判罰嘅刑期咧就由3至10年不等嘅。 記住啊 ，A 隊同 B 隊咧各50人，聽到同一樣嘅罪行，只係罪犯咧唔係同一人。A 隊見到嗰個咧就核突啲。B 队见到那个就靓仔啲。 好啦，这个时候呢就那个现场的受访者呢要做决定啦，即是当了自己是法官嘛。到底判他坐几多年监呢，这样是吗？ A 队里面呢有人这么说啦。 想中这个罪犯根本就拆眉拆眼，夠胆在家里整一个会爆炸的制毒工厂。哇，他真的乜都夠胆做。我要判他终身监禁啊。 现场嘅 A 队咧，好多人和应佢，赞成佢呢个判决啦。 咁究竟 A 队嘅50人啊，平均判处佢坐几多年监咧？吓， 系13年啊。至于望住靓仔罪犯咧 ，B 队嗰50人嘅受访者咧，会点判决咧？其中一个反应系咁嘅： 佢屋企有枪，可能系出于自卫。做毒品买卖本身是高风险，但我觉得7年监禁都应该很足够啦。俾时间佢反思一下，接受教育，改过自身。 结果你估系点呢 ？B 队嘅50人平均判决啊，靓仔啊，要坐几多年监呢？ 应该都唔会相差太远啩，10年？ 是8年啊，足足少了5年。 哇，咁唔通真係靓仔有着数？ 嗱，不如睇埋第二名罪犯啦。嗱，睇下 A 同 B 队点样判决啦。 嗱，第二个嘅罪犯咧，佢嘅罪行系咁嘅，佢个名啊叫 JT， 就被控爆窃30间屋。佢首先咧就偷取搬屋公司货车嘅货物，然后咧就转售去当铺。 嗱，望住靓仔罪犯嘅 B 队咧，其中一名受访者就咁回应啦。 擅自偷咗人哋屋企嘅邮件，冇咩大碍啫，都冇人受伤。 至于望到较为样衰嘅罪犯咧 ，A 队咧有受访者就咁讲啦： 我咧就正正系受害者，我间屋曾经有人入屋爆窃啊！我自己用劳力辛辛苦苦赚嘅钱翻嚟买嘅财物，俾人偷咗去，你话几唔抵啊？所以呢个犯罪行为点会冇受害者啊？ 呢个测验结果会系点呢？样衰啲嗰个犯就俾 A 队咧就判佢坐6年监，靓仔啲嗰个咧 B 队咧就判佢坐3年，足足少咗一半刑期啊！嗱，你话系咪以貌取人啦、啊？ 嗱，听埋第三个先吓，嗱，第三个罪犯咧就叫 Sarah， 佢系被控误杀嘅。佢晏昼咧就喺酒吧饮酒，留低咗1岁大嘅小朋友仔喺个车里边。当日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6度啊！最后个小朋友真系唔好彩啦，最终离世啦。咁建议嘅刑期系7至15年。 嗱，面对冇咁靓嘅罪犯咧 ，A 队受访者咧有2个反应嘅。第一个， 我会判佢30年刑期。 第二个， 我会判佢20年，你知唔知啊？呢个唔系意外嚟噶。 而 B 队咧都有2个反应。第一个， 我会判佢7年刑期，因为佢都将会系终身抱憾噶啦。 B 队第二个反应， 呢件事带俾佢嘅痛苦远远超过佢应得嘅刑期啦。 结果会系点呢？样貌冇咁好嘅罪犯A 队判佢坐33年监，至于靓女啲嗰个罪犯咧 ，B 队咧只系判佢17年，刑期短咗一半啊！ 咁唔公平嘅，啊真系靓人有着数啊吓！ 呢、这个节目咧，请咗南加州大学法律系教授 Professor Jody Armour 解释啊，主持人就问佢啦。靓仔靓女犯罪系唔系冇咁大镬咧？嗱，教授咧就一锤定音，绝对系， 系 承认咧，潜意识咧影响我哋嘅判断嘅。皮肤颜色越深色，刑期咧就越长。西方固有嘅审美观啊，即系皮肤浅色咧就代表靓，会影响咧法庭判决嘅。 咦，咁所以咧，即系去法庭嘅时候咧，嗱，你都要执得正啲，靓少少，系咪？ 同埋咧，去之前咧，尽量避免晒太阳啊！ 唔好咁黑啊！ 系啦，咁另一个测试咧，又系好得意嘅，关于人类行为，佢就话啦，如果要改善我哋嘅表现啊，究竟系俾人赞好啲啊，还是俾人批评好啲咧？ 咁呢个测验又会点做咧？吓， 嗱，喺嗰100个人里边咧，抽出16个人。佢哋要咧跟住一个杂技师傅咧玩一个把戏。首先咧就攞支木条咧就笃住一只碟。然后咧令到嗰只碟咧就自转。 哦，喂，好似我哋咧就睇嗰啲杂技表演，咪就系咁样咯，系咪？ 嗰啲犀利好多几只噶，系嘛？ 系咯。 嗱，参加者咧就系要尝试喺2个钟头内咧学识做呢个把戏，然后咧就有3个评判咧去判断佢哋嘅表现啊。目的就系睇下赞定系批评咧，系对佢哋嘅表现咧系比较有帮助嘅。 喂，咁个玩法系点噶？ 嗱，每个参加者咧进入房间表演之前咧，杂技师傅必须喺一个罂仔里边咧抽出一个波波。 点解要咁做呢？ 抽到蓝色就要赞，抽到红色就要弹。 哦，咁即系话波波嘅颜色咧，就决定杂技师傅评审嘅方向啦。 冇错。 咁评审嘅标准系点嘅咧？ 如果参加者能够将只碟咧就放喺个木条上面自转15秒，就攞到5分。 系， 然后咧就将只转动中嘅碟咧转移去手指度转， 哦， 又可以攞5分。 系， 然后就将只碟咧就转翻个木条度， 系， 然后将只木条放喺下巴度， 哇， 保持到呢个状态每1秒就攞到1分。 都有难度喎，真係要练好耐先得喎。嗱，咁评审个过程又系点嘅呢？会唔会呢係做得好嗰啲呢就会俾人弹，做得唔好嘅反而俾人鼓励呀？ 冇错啊，嗱，原本做得麻麻，只係攞到两分嘅参加者呢得到杂技师傅嘅鼓励，之后再次表现俾评判睇啦，嘩，表现突飞猛进啦，攞到12分添啊。嗱，相反原本攞得11分受到严厉批评之后呢，之后呢就表现跌晒窝啦，得返10分。 係。 俾多两个钟去练习，表现呢仲退步咗。 咁好啦，成个测试发现啲乜嘢呢？ 16 个参加者之中呢满分为6分。受到批评嘅参加者呢平均退步3分。被赞嗰群呢就平均进步 5.2 分。 哦，即估唔到批评同鼓励咁有影响力喎。 嗱，呢个节目呢又请咗专家啦。 啊，咩专家？ 呢个专家呢係专系帮人改善个人行为嘅。咁佢系呢一个畅销书就叫 Drive 嘅作家，叫 Daniel Pink。分析咗测试嘅结果呢，佢就咁讲啦。 受到批评嘅一对最主要系感到无助。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冇能力改变环境，完全失控，他就会选择放弃。就好像其中一个参赛者，明明表现好好，但是就受到猛烈的批评。他发现自己的表现好过身边的人，但是为什么偏偏会受到批评呢？就觉得未能够掌握评判的反应，所以他之后的表现就退步了。而本身做得不是那么好的参加者受到赞赏，哦，感觉事情的受控啊，就好用心去练习，表现自然就会进步啦。 啊，所以呢心理学测试呢有时呢是睇到人类行为嘅因由嘅。嗱，今集清晨所理呢我只係介绍咗呢其中两个我认为好得意嘅心理学测试。八集嘅节目里面呢其实做咗唔同嘅测试，足足有20几个的内容，好丰富啊。 喂，咁如果听众有兴趣想知道呢一套嘅节目呢可以点做呢？ 哦，其实喺 Google 呢就打入 100 humans, H-U-M-A-N-S, 就会搵到好多资料㗎啦。 今日呢 Dan 同我哋讲咗关于科学嘅节目啦，又有啲咩歌啱听呢？ 100 humans 呢个电视节目呢每一集都有几个测验，又有专家分析，内容好充实。每次睇完咧，都滿足到咧我對知識嘅渴求嘅。而嗰種快感咧，就好似 The Carpenters 嘅其中一首金曲所描述嘅熱戀感覺啊，飄飄然啊 ，Top of the World。希望大家中意。 首歌好好聽。好啦，咁啊，唔該曬 Dan 嘅好介紹啦。下個星期一就再繼續咯喎嚇。拜拜。 好，拜拜。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again.

主要的风险是新冠疫情再次出现传播。他认为如果民众可以继续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将会是明智之举。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两宗是本地感染，和早前个案有关。患者都是住在屯门友爱村外辉楼第三座一个三二室单位，其余11宗是输入个案，另外有十几宗的初步确诊个案。新增的两名本地确诊患者居住的楼层高过早前确诊患者所住的楼层。其中一名71岁退休男患者上星期三发病，有喉咙痕和发烧，至于63岁家庭主妇就没有病征。11宗输入个案来自印度、印尼和巴基斯坦，有5宗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过去14日累计新增123宗个案，25宗属于本地个案，其中10宗源头不明。一名35岁女子上个月中接种伏必泰疫苗后出现严重敏感反应，连续两日需要接受注射肾上腺素，一度入住深切治疗部，已经在上个月18号出院。卫生署表示，初步诊断有关情况属于触发严重过敏反应。卫生署表示，该名女子本身健康，上个月15号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5分钟，上肢和下肢出现皮疹、呼吸急促和有喘息和心悸，在现场接受肾上腺素治疗，转送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疗。个案已经在上个月26号发布的新冠疫苗安全监察报告公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12号星期一嘅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預算案公布每個人5000元電子消費券，政府說已經安排了4家儲值支付營辦商協助分發，暑假開始登記，暫時未定發放期數和金額。財政司說相信世間公司已經能夠覆蓋市民日常消費的支付工具，一陣聽聽市民和小商戶的意見。 修改本港选举制度的本地立法草案，政府会在本星期三提交立法会首读的未来。